can do anything that we want. Anything that we feel like doing. Advice.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7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一时段 NZNY， 也就是男左女右的缩写。这里是叶谦放出了第一首开工歌曲，今天正值99重阳节嘛，重阳佳节的话呢，我呢就用一首 Advice for the Young at Heart， 就是建议给年轻人的建议这么一首歌啊，我反过来用一种怎么说呢？用一种老者唱给年轻人的歌的这种感觉啊。 老者 是本来今天应该是很多人都是献给自己家的老家啊，献给自己的家长，献给自己的长辈们，有很多的这个礼物啊，那个歌曲啊、诗歌啊之类的。但是呢，咱们反过来，我想反过来想把这个老人唱给年轻人的歌也放一首给大家。Advice for the young at heart， 来自 Tears for Fears， 他们现在已然是老人了，当年还是很年轻的，89几年还是很年轻的两个风度翩翩的小伙，现在应该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所以啊，这首歌正好在今天送给大家。嗯， Tears for Fears， 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呢，韩丽，我右边的韩丽正在紧张的给大家做着今天的公照。一般来说，他跟我一合照，然后 就费劲了。 准备发到网上，准备发到自己微博里的时候，他就是会比较紧张了，然后就是比较手忙脚乱，因为他知道我一个人单独公照撑场的时候，对，这是可以的。他怎么都是随便一发就可以，然后随随便便聊天量就到2米3几， 哎呦，我也 照 焦的， 四几啊， 哎呦，照焦的。 但是今天 我把自己 P 掉行吗？ 对，如果 一会儿我把我自己 P 掉， 今天他如果一跟我合照，那没办法，你起根上就是跟我合照的嘛。那这个、 不，我也能把自己 P 小点。 这个问题就是不一样了，你知道吗？ 我一定 P 小，好不好？你放心好了， 只要人家知道今天这个底子是有你的，今天一定聊天量就会更猛增啊！我是这么个意思，应该可以猛增的，因为韩丽很久没有合照过公照了啊。 跟你是没照，我周五跟默默都照的。 那你可不是吗？默默每周就来一次，你好意思不跟人家照吗？你想想， 我这周我就不太想照了 啊，跟闹翻了。 没有，你竟然这么一将我吧。22:09，带来第一首歌，同时也欢迎大家找一个座位，找一个角落来入场。 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疼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沉重，心疼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 醒，继续下一个梦，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 的小伙伴们都去聚在一起了哦， 都去哪儿了？这都在这儿呢呀， 都聚在一起了哦。就是当我们一起啊，这首歌呢，在节目中也常常和你分享，但是可能不同的季节分享起来啊，带给你的那种听觉感受也是不同的， 对 对吧？夏天您疯去了，玩去了，野了，撸串啤酒，对吧？ 我是啊，夏天就干这些事儿去了， 就是。开开心心的享受夏夜时光去了， 是 哪有功夫听我们呢，对不对？然后嘞，现在天冷了， 对， 没地方哈屁浪去了， 想起我们来了， 是没关系啊，广播的这个意义所在就是陪伴啊，陪伴从来都不会说勒令你今天晚上必须收听，对吧？ 对， 强迫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而是行云流水啊，自然而然，这是最好的了。 好的啊， 对，也希望听友们会发出内心里这样的一个声音。好的，收到。哎呀，这个千辛万苦哈，把我们的合影，哎，怎么样？小意境营造出来没有？ 是， 看着。 我觉得 重阳那两个字儿， 重阳那两个字、 啊、偏你那边多一点点啊。 嗨，你还较劲这个？ 不是较劲，是严格意义上 说 是， 我是 说 你争竞这个。 65岁以上的人士才是老人、 哦、 啊，才是重阳节又叫老人节嘛？ 对， 是可以过重阳节的。 是虫子偏我，羊子偏你。 对，然后我们班就是高初中群里哈，昨天有个男生，他平常很喜欢转发一些东西啊， 嗯， 所以他就转发了一个。啊，重阳节内容的， 对， 说这个重阳节以前是父母的节日哈， 是， 然后慢慢的不经意之间也就成了自己的节日，祝大家节日快乐。 啊，他孩子还不是， 还没到，看完以后 还没到这个有意识，就是整个重阳节要为这个年轻的父母去过节的这个意识， 就是 他还没有到那个岁数呢。 这个男孩其实他也平常晕晕乎乎的哈、哦，我强烈觉得他是转发别的，然后就一并啊，为了。提醒大家明天是重阳节， 是是是， 但是我还是幽默了一下， 我觉得你底下那一行英文的字 smile、 smile 更有意境， cubicle 那个就像一、一个 飘来的笑容， 不是，就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小蚕宝宝，然后在我们这儿吐了一圈丝以后又从你那边走过去了那种感觉。 我可以告诉你这叫边框， 是挺有意思的 不是我写上去的、啊、 我觉得比重阳那个更有意境，这底下这一下、 对，其实照片的这个所有的设计啊，很多朋友问我说啊，你用什么，其实我跟你用的一样，特别简单，就是那个秀秀， 对 啊，只不过它有个 秀秀， 对，就是秀秀里面的嘛， 秀秀 美啥秀秀里面的哈， 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他这个每次的边框也好啊，还有滤镜也好，他都会经常更新，所以你要注意他的一些更新啊，就会使用到一些比较好玩的、有趣的。 嗯、 另外就是你的每次的就根据照片的设计了，对吧？ 对。 你喜欢用什么样的风格？表达怎样的意境？这个就是纯属个人的习惯和审美了。干嘛？ 我忽然 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 忽然觉得自己没了审美了。你这么一说的嘛， 你们班的女同学们，就是你当年的老女同学们。 我什么？我当年就老女同学了。我今年他们都不老，他们当年就老同学了。 他们不好这口吗？制作个什么小边块啊？把全班同学 只要女同学 整一下， 跟你这么说，只要女同学一老都不好这口了。 Uma ilha bem distante, flutuando no oceano, na aventura de viver. Céu e mar, estrelas na areia, verde mar, espelho do céu. Meus desejos são estrelas pequeninas, rebrilhando de alegria.Alguém que me quer bem. Geralmente o que a gente quer na vida é preciso esperar pra acontecer. Felizmente a gente encontra alegria no carinho e devoção de um bem querer. Céu e marEstrelas na areia, verde mar, espelho do céu. Minha vida vou passando, meu amor eu vou amando, e meu barco vou levando a céu.Quer na vida é preciso esperar pra acontecer. Felizmente a gente encontra alegria no carinho e devoção de um bem querer. Céu e mar, estrelas na areia, verde mar.Meu amor eu vou amando e meu barco eu vou levando a céu e mar. Minha vida vou passando, meu amor eu vou amando e meu barco vou levando a céu e mar. Céu e mar. Céu e mar. Céu e mar.就这么惊悚啊，就是这么幽蓝，不是惊悚。 还好啊，没有让人听到恐惧感啊。 对，当然第一首歌放的是恐惧之泪乐队的，咱就不能一直这么惊悚下来哈。因为今天呢是重阳节，刚才有好多朋友呢还说听了一些老人说的话，感觉呢就是有点吓着自己了，就是时间一晃啊，就是比如说刚才韩丽说的那位朋友，可能是转发的啊。就是说转发的，就是说时间一晃啊， 不经意间， 哎，不经意间啊，自己已经踏入了这种自己以前要孝敬的那个行列， 重阳节的 对 这个时段了哈，年龄段了。 65岁嘛，如果说那个朋友真是65岁了，那你这个老男同学也是够老了。 他不可能啊。然后我就说65啦，怎么就不经意间跟咱们有关了？ 就是啊、 然后他就不理我了。啊，这个班级就像 揭穿了吗？ 也不是揭穿吧，我只觉得不用这个，对自己的人到中年以后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有些事情该意识到啦，我们在渐渐变老，对吧？ 啊、 有些日子呢，快跟我们有关了。 对， 这些暗示不用这个再提及了，谁还不知道自己 开始有白头发啦，对不对？ 对， 谁还不知道自己这个腿脚不如原来灵巧了， 是， 对吧？ 是是， 在这里一定要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一句哈，就是老话老是跟你说，什么三十岁之前是你找病，三十岁之后呢是 病 找 你， 找你啊，这个话是真真的有道理， 有、 啊、 有道理。 这里呢，叶大叔，谭阿姨 都是那什么、 一定要告诉你们啊，千万不要贪凉，对吧？女生贪凉 这事儿，反正你们自己多注意啊。我们就说呢，还不如你们爸妈说呢，爸妈说你们都不听， 不听， 对吧？有一种裤子叫秋裤，你还记得吗？那是经常你妈要你穿的，你妈是必须让你穿上的，定点定时就必须穿上的。 但我跟你讲哈，我昨天，我想这重阳节快来了，我孝顺一下，我昨天穿了一天秋裤，把我给热的呀。 你不是你哎，你 穿的太早了。 你重阳节你自己穿秋裤，这叫什么孝顺？你别人这么孝顺的、啊？ 因为我每次回家，我爸妈觉得我穿小的时候。他们就会不高兴啊，觉得你穿暖了、 是这么个孝顺， 是一种孝顺， 明白了。 所以我就想，昨天我就开始穿秋裤了。我说那今年我早点穿， 给爸妈也套上秋裤。 我跟我东北同学同步一下，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我也穿上，给我热的呀。 那是肯定的。 我说这不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吗？怎么昨天不到位啊？啊，一点都不冷呢、哎。 你太早了点儿。 是，今天就更加的。我觉得除非早晚出门的朋友哈、可以穿一个就是夜间曾经极力推崇的那种哈，半截的那种，你们叫什么？ 我这全截的都没穿全，我来半截的 了。你当年老让大家穿， 我说的那是球袜， 对，就是那种， 那个是足球袜啊。 我后来也买到那种了，就是你， 是你可以把小腿护住， 对对对，你把你腿整个这一节中有一半还是暖的哈。 是。 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 半截袜嘛， 对，让自己取得一个温暖感，对你的身体的这个有没有湿气啊，有没有这个寒气啊，其实真的很重要。 对、 啊、 对， 尤其这个季节，我跟你讲，昨天我在食堂里看到了西瓜， 我还以为你在食堂里看到了希望呢。不见吃的都没希望了啊，这种人 很想吃，但是西瓜是特别凉的这个水果。 啊，对呀， 要少吃 这个。你想想，它英文名字叫做 watermelon， 这是你看它就多多水饱水饱的那种。 对，夏天可以帮你这个去除严寒哈，但是在这个季节，真的是没有办法大量的饮食哈。 对， 我最后我还吃了一小块， 尤其是 我抱着看一看这个深秋的西瓜好不好吃的态度啊。 你看这西瓜属阴属凉，而且还专门在夏天有那，就包括我在内啊，都是这种大小伙子什么的。他就爱冰镇的，他就要朝那冰箱里冰好了，冰了半天，冰了一整天的那凉西瓜吃，我夸夸的那么吃，拿勺咬着吃，切半个那么拿碗似的那么吃， 男左女右哈，号召所有的男左女右们，能够真心的好好的爱自己，善待自己，从早一点穿秋裤开始。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二时段来男左女右，听暖文章，听冷笑话。虽然你的头像很大，但是那红人还是没有出现。 转个身，我们再选。 我默念一首诗，在午后的阳光里，你坐在秋千上，隐藏不住笑意。于是风伤口来回，穿行城市，一直写难存的文字，在寂寞的夜里，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风光稻城或是巴黎，终究

DC 超级英雄电影新作《海王》今日曝光了首支电视预告，并且有新镜头曝光。被调侃成 Fish Boy 的海王不仅单挑潜水艇，他和海后妹拉也有更多的互动展现，瑰丽的海底奇景也呈现在观众面前。在这部故事当中，作为陆地和海洋之间的桥梁，拥有半陆地半海底血统的海王亚瑟身负着拯救世界、保卫和平的重任。蜘蛛侠远离故乡近日的曝光频率有点高，前两天刚刚发布了一组纽约街头英雄救美的片场照，昨天又来了一组。从环境和服装可以看出，两组照片是在拍同一戏份。小蜘蛛身穿战袍与赞达亚在街头交谈，身后还吊着威亚绳索，已经健身很久的荷兰弟明显壮了不少。BBC 再曝多张悲惨世界的新剧照，冉阿让·多米尼克·威斯特与沙威·大卫·奥伊罗正面对峙，剑拔弩张。继首张女工造型剧照发布之后，莉莉·柯林斯饰演的方汀这次以精致的新妆容亮相。BBC 翻拍的新版《悲惨世界》是架构为六集的迷你剧，剧本由此前改编《战争与和平》的安德鲁·戴维斯操刀。今年二月份开始，剧组辗转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拍摄，目前的拍摄已经完成，播出时间待定。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7号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 NZNY。我还是当年你听过的男左女右中的女右韩立， 我还是他左边的男左野谦。 你是不是说不好？当年你听到过的男左女右当中的男左， 当年啊，当年你听到过的男左女右当中的男左啊， 你看是不是第一次说还是有点不太溜道？ 这个你排序太乱呀！ 我没乱呢， 太绕了，不是乱，太绕。 可是我表达清楚了。 是啊，其实就是我刚才那两句就能表达清楚的，非得绕进去吗？ 我是要强调一下，如果你是4年5年没有听这档节目了，哎，你突然发现这个声音跟原来的韩立的声音 很像。我还是11年前一直坐在左边的这个男友。 你看，把自己哈一旦这个拆分讲解啊，就晕菜了。是，还是我们原班人马啊？现在定格的是周一到周四，还是我旁边的叶谦？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然后我和陈默密有孩子，密有结婚啊，就是这样的。 你别说的，你跟陈默是一对儿。 没有， 我跟陈默 不是、啊， 我跟陈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这 点大家都知道。 怎么自己给自己拴对儿吧、 啊。我们是超级超级好的朋友， 是 尤其是陈默的那些喜欢他的女性听友们哈，请你把心放到绝对绝对安全的地带啊。 是，我有好多。 我这辈子 子都不可能跟他的、 啊、我有好多就好像你这得多恨 不是不是 那个我有好多女性朋友女性听众 也喜欢 也 对吧 特别喜欢沉默然后还在我这里托我这个打听默默怎么才能更进一步的能了解到他的种种啊！ 我跟你讲啊，各位亲爱的女听友们，我不是真的自己坐着刷腰不疼哈，我认识非常非常多好看的不管是歌手啊男艺人啊，就是好看的男 那可不是他们这个都是好看的， 但我真的觉得他们做朋友是最好的。 嗯， 如果你和好看的男生在一起谈恋爱，其实难度系数更大。 这不、啊、昨天不是又有一对很好看的结婚了吗？ 对， 有很多很多一对就好、哎、好看的结婚了呀。 那之前也经历了万水千山啊，沟沟壑壑的，对吧？不说这事儿了 啊， 先来你的冷笑话。 一说结婚就生子，对吧？ 不说， 一说生子，咱们就别说你姐姐，你姐姐。对吧？和我，你说老说你身旁的人又结婚又生子的，对，怪，对，但就都怪对你丝儿毫不羡慕的那种，怪对不起你这丝儿毫的是吧？是啊，所以我们说小动物，小动物也结婚生子啊。说这个蜈蚣妈妈，蜈蚣妈妈生宝宝，这个产科的医师啊，就对蜈蚣妈妈说：“好，现在来啊，放松啊，你马上要临盆了。好，哎，对对，好，现在开始放松，放松，好，吸气吸气，憋住，好，使劲使劲，好好使劲，对，看腿出来了，腿出来了，腿出来了，腿出来了，腿出来了，腿出来了，腿出来了，腿出来了，腿又出来了，腿出来了，腿出来了，腿出来了。” Quando eu olho você apressando as manhãs semeando sonhos como fossem laranjais eu me enxergo em vocês nesses olhos de espelhos como eu fosse você viajando também vendo os mesmos trilhos carregando o mesmo trem que a estação da vida tem e os seus sábios conselhos quando eu partir vocês vão ficar sabendo sonhar velhos sonhos que sonhei feito espelhos da vida feito alguém pra lembrar de mim também amanhã quando eu vejo você afagando as maçãs acendendo estrelas acalmando temporais eu enxergo outra vez nesses olhos de espelhos quando eu partir vocês vão ficar sabendo sonhar velhos sonhos que sonhei feito espelhos da vida feito alguém pra lembrar de mim também amanhã outra vez terei vocês 腿出来了，腿出来了，腿出来了！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那边腿也出来了，哎，这边腿啊，对，哎，还有那些腿也出来了，腿出来了，腿出来了， 这个节目完了以后，这个腿呢可能还没出完呢，真的，这个你想想吧。那幸亏是蜈蚣啊，您要是千足虫的话，你想想，千足虫啊。这个 Love Sky 杠 Love 晶晶，他说我跟谦哥这是发型是撞发了，但是呢，我是女孩，那我觉得一个女孩留这个我现在这个发型应该是挺帅的，真的是，那真是帅毙了啊，哭翻了这种感觉的。 玩摇滚吧？ 我不知道你是为什么留了这么一个发型哈。 22:41啊，让我们也火速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真正厉害的人都是不动声色的。我们身边总是不乏这样一类人，他们表面如湖水般宁静致远，内心却似大海般波澜壮阔。他们在人群中仿佛置身事外，然而那双深邃的双眸却早已将一切了然于心。看破不说破，体现着他们的教养，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他们的代名词。他们不动声色地厉害着，似一位寡淡的看客，总是一副大智若愚的模样，自然而不矫饰，低调而不张扬。真正厉害的人懂得如何与自己相处，真正厉害的人都会给人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无形地划清了与周围人的界限，如一只在风雨冲刷下努力盛开的寒梅，在这个薄凉的世界里深情又坚强地活着。他们看上去孤僻不合群，实则是一种应该被人欣赏的孤傲。他们懂得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找到一种最舒适的姿势安放自己，找到一种最好的方式与自己相处，从不为难自己。大学时的室友乐乐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姑娘，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6点起床，快速地收拾好自己就出门，该学习的时候手机就丢在一边，心无旁骛地学习，不想学习的时候就约上3-5个朋友痛痛快快地放任自己，从不忧虑今天没有学习会不会影响自己拿奖学金，也不会因为玩得太过而产生些许不安与焦虑，不攀比，不计较得失，不杞人忧天，乐观开朗，积极向上，大学4年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潇洒肆意。更可贵的一点是他懂得与自己和解，所有的负面情绪像是一张用过了就丢弃的纸巾，绝不会将这种烫手的山芋紧紧攥在手里。乐乐说，我很喜欢这种与自己相处的模式，不仅要喜欢现在的自己，更要努力成为未来喜欢的那个自己。这样的人独来独往，在别人眼里这样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他们却甘之如饴，但其实这并不是孤独，他们只是懂得与自己相处。我一直都非常向往这样的社交模式，在外有3-5个能够把酒言欢畅聊心事的朋友，于内在没有人打扰的自我空间里能够放下所有的欲望与杂念，客观的冷静的理智的思考问题，享受短暂的孤独。一书说，我们不快乐的原因之一是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房里， 心平气和地与自己相处，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相处模式，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完善自己，努力把生活，把自己变成梦想里的模样。人只有在活得越来越像自己的时候，优势才会渐渐展现出来。真正厉害的人大多淡泊名利，所谓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就像电影《功夫》里那些身怀绝技的人，他们不显山不露水，跟普通人一样做着平凡的工作，看淡了功名，厌倦了利禄之后，只求能有现世的安稳。古天乐在凭借《杀破狼》《贪狼》首次加冕金像奖影帝之前，为了还人情拍了许多的烂片，平均一年两部，被影迷戏称为烂片之王。而这些烂片的片酬却让一幢幢教学楼拔地而起。为避免媒体的跟踪报道，他很少亲临现场，但每项工程的进度他都亲自过问，直至工程完工。最令人动容的是这样一张照片，古天乐穿着简单的蓝色 T 恤，脸上挂着满意又知足的笑容，站在自己出资建立的操场上，周围的孩子们在嬉笑打闹，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个笑得那么灿烂的大哥哥是谁，做了怎样的壮举。这就是古仔一贯的作风，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2008年开始做慈善，直到2014年，导演尔冬升才将古天乐的善举公之于众。对此，他也只是淡淡的回应一句：“我对此事不愿意多谈，只希望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多帮助别人。”在娱乐圈这个名利的声色场里，古天乐自始至终没有沾染上一丝丝腐朽的气息，如一只出淤泥而不染的夏荷，在耀眼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名与利就是两张无形的网，看破了进退自如，看不破进退维谷。老子有句名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名利不过是你实力与人品的附带物，只要实力够强，人品够硬，不愁不会名利双收。真正厉害的人习惯于默默耕耘，静待花开。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厚积薄发的道理，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默默努力着，在漫长的看不到希望的等待中酝酿着。他们深谙这个道理，只有当自己具备了足够的实力的时候，才能将大放异彩的机会牢牢抓住。你也许会疑惑，跟你一起进公司的人怎么会有参加年底评优的资格？但你不知道的是，别人在你看不见的黑夜里熬更守夜的学习工作。你也许无法理解，那个拿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为什么会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但你不知道的是，这是别人多少个日夜挑灯夜战的成果。成功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的，要想静待花开，前提是你得默默耕耘。曾有记者问过科比为什么会这么成功，科比反问记者：“你知道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吗？”记者摇了摇头，科比紧接着回答道：“我知道每一天凌晨4点，洛杉矶的样子。”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艳它现实的美丽。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水，洒满了牺牲的细雨，却是无人知晓。 你无法祈求别人把你的付出都尽收眼底，你能做的只是默默地将自己的苦累都幻化成一片又一片的羽毛，终有一天它能带你腾飞，冲上云霄。黑格尔曾说，心无旁骛，专心于事业的追求，就会忘掉很多烦恼，找到许多努力过程中的快乐。默默耕耘的人其实是最智慧的人，不断努力，终其一生找到自己的价值，于世界微不足道，于自己却举足轻重。在自己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之前，少说话，多做事，只有不断精进自己的能力，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当自己具备了足够的实力之后，也能时刻保持着谦卑的态度，低调不张扬。高手应该不鼓吹努力，而是停留在众人当中，孤独的进步。当然，在机会到来的时候，不妨表现得张扬一点，展示自己的实力。低调与张扬，他们的有机结合，人生之路才会走得更加的稳妥。愿你在历经一次又一次孤独的旅程之后，能够不畏惧生活的洗礼，坦然地面对来自生活的饱经，能够在遇见自己的伯乐时，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抓住机遇。我们都可以低下头，沉住气，不动声色地努力着成为厉害的人。 因为还是会窗前等候一回，月色凝美，所以舍不得睡。不久前他还在我周围，寂寞的气味不去，在空气里头流动。这个房间闹哄哄，一些时候回忆有它多生动。有时候觉得没什么不同，可能从来没忘过那快乐生活，拥有比遗憾的时间来得多。有时候想放手，向现实低头，以后就重新来过，却没有把握，因为还是会有想他的一股冲动。重新来过，却没 有把握，因为还是会有想他的一个冲动，有时候觉得没什么不同，可能从来没忘过那快乐生活，拥有比遗憾的时间来得多，有时候想放手向现实低头，以后就重新来过，却没有把握，因为还是会有想他的一股冲动。 暖文章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因为还是会》， 因为还是会。听不清楚的朋友，我再重复一遍给你。 我怎么没说清楚了？ 就很多朋友他不可能听着，因为还是会。 人家晚上都是用耳机听的， 不一定。 或者说在车上，周围已经没有人了。 我只是不想让你留下遗憾，不想让他们留下遗憾啊！ 我明天还来呢， 因为 遗憾的 还是会。 我后天我还来呢。 不是红事会， 下星期我也来， 也不是白事会啊，也不是服事会，是因为还是会啊。 这篇暖文章呢，真的。我觉得道理是你如果年龄再大一点会更加的觉得有道理的哈，身边真正很厉害的人都不是那些咋咋呼呼的哈，这个没事呢就特别嘚瑟的哈。 咋咋呼呼的那个并不是说他不厉害，只不过呢是他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他只不过就是一切都是 open 的啊，我就这么多水，我能和多少泥我都告诉大家，就是这么一种人，我也挺欣赏那种人的，他也是很实在的那种人。 这篇暖文章呢，希望能够为这位听友夏萧璇 Helen 哈，带去一些自信， 夏萧璇 还有坚定的东西。 对， 他现在觉得生活很累，工作生活都不容易，他现在还是在这个默默的耕耘阶段。我有一个段关于竹子的特别励志的一段小话语，我能不能追加给他？ 也许你会默默耕耘一辈子两辈子，这都是有可能的。不是说现在生活好累，没有人说过生活不累，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习惯这个，然后呢要在自己自心中调节这个，才能最终不累，因为根儿不是在耕耘上。 你先且开哈，我把这件事情跟你说完以后，你立马明白了，你现在是在扎根的阶段，马上就快到了那种蹭蹭的往上涨啊。竹子用了4年的时间， 唱喜歌吧， 仅仅长了3厘米啊！但是从第5年开始啊，它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生长，仅仅用6周的时间就长到了15米。其实呢，在前面的4年里呢，竹子将根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米。做人做事也是如此，不要担心你此时此刻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因为这些付出都是为了扎根，人生需要储备，有多少人没有熬过那3厘米啊？所以可能你刚好现在就是在那3厘米啊，在扎根及千平方米的这个地方，我们第30段见。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担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7号重阳节晚上的第30段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对，重阳佳节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哎呀，抱歉的通知大家哈，就是到目前为止，红人一个红人求红的人都没有。 本来说第20段，说完冷笑话就被选出来了。 我今天就半张脸啊，就导致这个红人都不出现了。行行。没有就没有吧， 真是抓紧时间，赶紧把聊天量先聊上去再说。 可以了，小树已经顺利过了1.2米的这个指标了。 是，现在可以啊，红人可以出现了。 你是觉得我们红人是不想让自己担着这种就是有任务的这种担子不够轻松是吗？ 自己出现再来他个120条，那就是240条。 我夏萧玄害了我刚才跟你讲了竹子的故事，难道你还没有听吗？ 啊，讲完了， 我刚才讲完了。 那不是运筹帷幄4年，第5年开始疯长吗？ 前4年只长3厘米啊，就3厘米啊， 就是说 但是从第5年开始之后呢，蹭蹭蹭长了15米。 那这个前4年呢，它有什么危险呢？前4年经常是被别人弄成小嫩笋给砍掉吃掉了呀。根本长不到第5年呀、 还有可能就是被小动物 是啊 等等等等， 大熊猫小熊猫可爱吃了。 所以呢你现在就是这个扎根的阶段哈， 是 这些苦啊累啊也许就是磨练，有很多人就是没有坚持住，然后我不长了对吧、我放弃， 对 就没有，世界上就缺少你这个下柱子了。 对、而我呢是刚开始说的是有很多人默默无闻就这样的平平淡淡一生，他很可能永远处在这个前4年，就是说他长了一辈子其实就是这4年。就是我刚开始想向你阐述这么一个事情，你也要有心理准备，也要认，但是呢这并不是说这就不幸福，这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这个默默无闻碌碌无为就会让人就觉得是太怎么说，这一辈子太亏了什么的，这不必这么想的。 您的话意思就是第5年如果他没有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生长， 对，那就说明 他就不适合， 他就说明他并不是以4年为周期开始来蹿升的，他是以一辈子为周期来开始的，是这个意思。 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要看你追求什么了。 对， 你追求上的是一个生存的意义啊，比如4年你并没有得到更好的物质的保障对吧，又不是很热爱这份工作，那你就可以去考虑啊，第5年根本也长不到30厘米的时候呢，去做一些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现在生存状态的事情。 是，人就是、当然它跟性格是确实有关系，你比如说你能特别简单的看出来，当然我家这个我好看啊，有老大老二，就是说你在如果你们家没有两个孩子或者是没有这些亲朋好友的孩子的话，你就是你看看周围的，比如说学校或者是你这个孩子的同学之类的，他们一下就能比出来他们的性格使然。就比如说我们家老大他处处要争第一，处处他都要就连跟小朋友玩 社会 做个游戏， 我叶姐 对他做个游戏就是跑个步他都要领头跑，他都要就是、他就要那个拔创拔到第一位，他就是那种性格。而老二呢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下就比出来，他姐小时候饿一点饿到什么份上呢，半分钟以后不理他就疯了，就啊怎么那么哭你知道吧，就然后呢就在妈肚子里的时候饿了饿超过半分钟就踹妈肚子踹特狠。老二就是非常的文静，他可以忍，他不会去争第一，这个我们肯定就是一下就看出来，都不用看3岁以后，3岁之前马上就看出来啊，3个月就看出来，5、6个月就看出来，就是这种人的天性也是有使然的。所以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就去拔第一这种感觉， 性格即命运哈。 对， 他自己也说就是心态吧， 总之我觉得就像一个班级里啊，我们总是看到学霸考得特别好，对吧？ 是。 然后有更多的一部分其实是在中间地带的，那更还有一部分人也许是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往前再走一步。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经常就是讲给我身边的人。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班级里真的你无论怎么努力你都已经看好了这几个人，你真的超不过？ 那绝对啊，学霸呀、啊。你是那个学草，你是那个草根一族的话，你肯定是学不过人家呀，人家背都比你背的好啊。就是现在不是说在学校里这个同阶段，你比如说你工作了，你在公司里，你在那个同岗位上，或者你去进修了，跟你同班的那种已经成人班的那些同学，你一样会觉得我这个人真是棒，真是厉害，我开卷我都考不过他 B 卷啊，他 B 卷都比我还高20分啊，这种感觉知道吧？ 嗯，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哈，就即便你在学生时代可能没有把你的这个智商啊还有你的潜力挖掘出来， 嗯， 也不要这个对自己就真的放弃了。看我的啊，就是 看我社会业绩， 社会我、啊、 社会历劲， 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人的智商会有第二次发育的。 嗯， 我真的充分的相信这一点。 还是要学习。 就是当别人开始走出校园之后不再学习的时刻啊，包括家里的这些繁琐的事情，而你还在每天都有一些补充，都有一些能量摄取的时候， 嗯， 你自然就会发现你的大脑运转的比别人快了，记忆力也比别人好。 现在因为孩子可能就是从小就开始觉得学习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应试教育或者怎么样，很多朋友都能反映出来，就是孩子越长大越出现这样问题。包括我小老大就问我爸，我什么时候能长大像你一样不学习了？我说谁说我不学习了？谁跟你说你每天看见？ 所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 对，你哪天看见你老爸不拿着一本书在那学习了啊？就是我每一天 爸妈看的书可能是图多一点啊， 哎， 但是 不， 但 是字多一点、啊， 爸妈也是在看的、哎。 对，爸妈一边这边翻着字典，那边看着书嘛。 孩子真的是看大人在做什么，他们就会模仿。 他就是幻想，他总觉得大人有支配自己的自由的空间更多一些，更快乐一些，然后想干嘛想就想干嘛，但是他没有真正看到，就是大人其实他不能脱开学习的，一直是工作学习中，我也要灌输孩子们这个思想才对。好，活到老学到老，再听一首歌。 好消息，好消息，真的可能应了你刚才说的话哈。当我们的小树已经长到1米2的时候，草上飞朋友，我来当红人。 好，草上飞，你这个你这个行业其实现在快那什么了，快灭绝了，因为现在都用微信，都用微信支付，知道吗？ Aprendi a não brincar com fogo, também quero ser feliz. De todos, se a rima escapulir, eu não morro, faço samba mesmo assim. Abro duro, não vou chorar a dor dos outros, vim pra cantar meu samba.Não vou chorar a dor dos outros, vim pra sambar meu samba torto. Laê, laia, laê.Não brincar com fogo, também quero ser feliz. De todo, se a rima escapulir, eu não morro, faço samba mesmo assim. Amo duro, não vou chorar a dor dos outros, vim pra sambar meu samba todoVou chorar a dor dos outros, vim pra cantar. Laê, meu samba é todo, meu samba é todo. Meu samba é todo, meu samba é todo. Meu samba é todo, meu samba é todo. 我老觉得最后他是在集市中的，他在这三块多，这个三块多，这四块多，这个三块多。但其实他是啊，西班牙语啊，听不懂，听不懂。但是歌曲很好听，仍然放给大家听。 嗯，好啦，有了红人拜场，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哈。今天呢是九九重阳节，我相信各位男左女右啊，很善良，也很顾家的听友们，一定都给自己的家人哈长辈发去了问候， 嗯， 对吧？ 起码是一个问候嘛。 对，而且说真心话，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种体会哈。自从有了微信，这个我觉得在新时代当中，不拒绝所有年龄段的人啊，嗯、只要他有了手机，基本上都会有微信。 但是属于人类进化的一步，就现在都是这么理解的，并不是说啊，你有个什么小时髦玩意儿，爸爸不玩，妈妈老太太不玩啊，老头不玩，这个不是。 现在全部都同步上 了。这是你必须同步，因为这是人类的这个进化的这一步吧，啊，其实这么个理解。 我在想啊，就是以前大家的联络方式，不管是 QQ 啊、MSN 呢、啊，那个时候真的和与父母是无关的， 嗯、 对吧？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在做些什么。而现在呢，因为有了微信之后。除非你在朋友圈发内容的时候会屏蔽他们哈、嗯，不让他们看。除此之外呢，他们已经是完全和我们这个同步。 那时候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我妈人家发他一个送他一个那个汗癣，知道吧？ 汗癣。 对，那时候我妈其实她还是也就50多岁啊，50多岁，但是她就是。看着他就觉着跟他没关系， 周围的人都不用， 对他看着 他年龄段周围的人都不用，他 看着就跟他没关系，或者是他看着吧，他就觉着我用不着这，就立刻就甩给我了啊！结果好像我捡一大便宜，我拿着那个大汗癣，你想我那时候才高中还是大学啊，那就是拿一大汗癣， 遭到了很多女同学们的羡慕眼光吧。 对那时候。 我刚才想说一件事情，就是老人们其实在这个微信的生活里，他们也变得年轻了，同时呢也给了我们很多在微信的世界当中长辈们给予我们的那种加引号独特的快乐哈。 你但是 那种快乐 是 就像我们说中老年人特别喜欢，哎不别说中老年，就老年人吧， 老年人 特别喜欢用那些荷花呀， 哎对， 花花草草的、 那个、做那个头像 头像、嗯、哦真的很准哎。因为前两天我加了我一个朋友的妈妈的微信哈，哇一过来一朵荷花， 但是他、嗯、你那种大的大开大合的那种大艳的艳丽的那种牡丹大菊花、嗯、大荷花，这些是老年人特征。你要你忽然发现一朵小野菊或者是一个小的那种 紫月， 对这个不是老年人啊， 这 个 不 是老年人， 不是 这小花那种小很有意境的 小文艺，不是他们、啊、 那肯定不是， 他们都是直给的。我就想说其实不要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唠叨哈，因为有了微信他们就特别爱发，你没有发现吗、 嗯、对对对有、 啊、这个那个的。 因为有一次那个我呢我发现我妈是其实是抬杠一族，她无论是在我的朋友圈看我发什么还是在那个 都是这样， 哎她还是在，不过今天我是正好借重阳节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哈，那天我听了以后我特别不好意思，然后我也特有深有感触。我基本上有一段时间我把我妈就从那个恨不得从那个我的朋友圈屏蔽，因为我怕她在我的发的那些朋友圈底下跟别人抬起杠来、嗯、那样的话你说她认识不认识的，她跟我这朋友认识不认识，她万一在那个我的这底下评论里跟人抬起杠来可怎么办，你知道她，因为她永远都是那种就是跟人意见不统一，跟意见 独特的 对相左，然后他就要说出不统一的那个，然后就要等着跟人家就杠一杠啊之类的， 就是有点辩论， 哎，就是喜欢辩论 辩论 那种感觉 的那种人。 后来我妈有一天我说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理解您为什么那么多就把负能量就全都是愿意这么聊出来，然后她说妈其实是怕，其实就跟阿兹海默症是有直接关联。他说妈其实就是发现自己啊脑子啊现在啊记事儿也记不好、 哦、 然后跟别人说话沟通啊也开始有一种记忆太模糊的那种感觉。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这种就是为什么我老是说在咱们家族群里边或者是在你这个微信里老跟你说不同的意见，老跟你就是说想多说几句话多跟你就、嗯、有的时候我知道你说的对，有的时候我也知道我发的可能是 小道消息之类的，但是我就是用这个办法来一直控制我的脑力，还能跟你们辩论，我控制我的脑力还能跟你们来对话、我说哎呦我那行了，我知道您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以后您怎么跟我都陪着您玩。 老小孩老小孩、 对对对， 就是你现在不能要求老人 是 改变他们的什么谈话风格呀， 这一下我就明白了，虽然他还是那种有的时候谈话会让你觉得特别哎呀太左了，或者是负能量满满，或者是怎么样跟你相左的太厉害，但是他如果前提是这个的话，你要发一个就是孝心，发一个善心，陪他聊下去闹下去，然后跟他就因为你别当真，你因为他是想跟你逗逗咳嗽，他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跟你沟通的脑力，这个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很多老人可能是他不好意思跟你说出来，但是他可能是在用这个办法跟儿女在进行最后的这种沟通啊，他没有别的办法来沟通，他可能用一种相左的办法跟你们沟通。 对、 一定要记住。 说到这个健康哈、 是 有一则最新的消息啊、一个很难过的消息是今天晚上6:56的时候 啊， 大家都很喜欢的台湾音乐人袁惟仁啊、他意外的跌倒、现在目前呢是脑溢血的昏迷状态。就他曾经写过， 我觉得还是 对，在这里我 还是有那个有希望的，有 早日康复。 对，吓得我这一跳，我的天哪！ 我没直接说别的呀，可能现在人真的很脆弱，就一听到、你 知道 谁， 我才觉得呀，大势已去这种感觉。 是什么卡？那段时光里有一面令人流连忘返的橱窗，里头是一把造价昂贵 Ovation Guitar， 站在乐器行门口许下愿望梦想，不停地对自己说，有了它武功就更高强，于是我唱啊唱，换了一个又一个搭档，于是我弹啊弹，爱情一次又一次受伤，于是我唱啊唱，唱了心酸，唱了浪漫，唱了这么多年啊，都带着木吉他，的橱窗里头是一把造价昂贵 Ovation Guitar， 站在乐器行门口许下愿望梦想，不停地对自己说，有了它武功就更高强，于是我唱啊唱，换了一个又一个搭档，于是我弹啊弹，爱情一次又一次受伤，于是我唱啊唱，唱的心酸，唱的浪漫，唱了这么多年啊，都带着木吉他，于是我唱啊唱，唱的这么多年啊，都带着木吉他。 Paradise City， 原唱是来自 Guns N' Roses 啊，当然这是被女性朋友翻唱了非常温柔的一版 Bossa Nova 版的 Paradise City。 嗯，之前我们听到那首歌是来自袁惟仁带来的木吉他，因为袁惟仁的吉他是很棒的，所以 SHE 才会有一首歌听袁惟仁 弹木吉他嘛。 对，是啊，在这里因为我们也一起祈福哈，希望他能够没有什么问题哈，能早日康复。真的，生活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哈。 对，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就是珍惜此刻， 说是无常随时伴左右嘛，随时你盯得了前面，盯得了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你盯却盯不了上面或者是脚下一个绊儿啊，就是上面忽然掉下来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脚下一个绊儿自己撞到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是不是你盯好了之前那个六路八方而那个就能搞定的事情啊？所以我把我们家全用那个海绵条给糊上了，我得多怕死我得。 23:25，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是草上飞朋友，总会想起水上漂， 水上漂，草上飞嘛。 是，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留言量以及小树的评论呢，已经不用担忧了，因为到音的已经到了2.09米之高。 是啊，哎，我发现今天我这个样子还真是，你后面啊，如果不是说你打了一个重阳，感觉一下柔和回来以后，你如果你后面打的是一个重案什么，我这感觉是一影片大片啊，重案组什么的那种感觉， 挺好的，五官比较端正， 是 对吧？ 是是是， 好吧，那今天的第30段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怀秋》。 静悄悄的，轻飘飘的，闻闻爱情的香味，感觉有你的季节，对你的爱写不下来，想象热恋甜蜜更纯白， 不忍住呼吸，想靠近，去沿着你丢

是这样，我同意。Now relentless hours and dreaming of her smell. I feel as if I am looking at the world from the bottom of a well. I feel as if I am looking at the world from the bottom of a well. Lonely, and the only way to do this to bat it down, and the only way to do this to bat it down, and the only way to do this to bat it down.All the days that I have run, I sought to lose that cloud that's blacking out the sun. My dream will come some one day soon, and when it comes, I'll ride bound from night to noon.If I am looking at the world from the bottom of a well, I'd be whole as if I am looking at the world from the bottom of a well. Aimless days, uncool ways of deconfecting. Painless face, blacked out thoughts you'd be rejecting.And the only way to beat is to bat it down. And the only way to beat is to bat it down. And the only way to beat is to bat it down. Beat it long back. And the only way to beat is to bat it down. And the only way to beat is to bat it down. And the only way to beat is to bat it down. And the only way to beat is to bat it down.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now.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

可能第一遍是听你注重的歌词的部分，和你多年之后再听或许有些不一样哈。我今天晚上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很强烈的在那几句歌词下面画上一些横线，就是弄丢了自己， 弄丢了自己哈，是一个新的你对此歌的理解哈。 对，就是如果你一段时间发现自己过得不快乐，有点迷茫的时候，往往其实也是弄丢了自己。 我是今天重新听，那其实那天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 喋喋不休。 李哥不是喋喋不休啊，李哥是正在跌进65岁群落之前的那么几步的，就临近门首前的那种状态了已经。所以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已是一副一片之前迈过的之前迈过的山丘，之前迈过的这些丘陵，一片大好的时光都迈过去了，然后他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但是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还能跟他一起走下去的那种感觉的，所以就是他的临近门首的一种感觉。 这首歌呢是李宗盛在201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而也是他在亲自创作，在2003年的时候。他说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在2003年就已经写好了，但是呢这首歌的歌词是花了10年的时间，到了2013年才真正完成的。 所以你看看， 他说他就是2003年是刚刚到达上海，当时是一个悲伤的夏天，一个旋律进入脑海，后来他花了10年不停想，他想用音乐沟通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 对， 所以就创作了这首《山丘》。 所以这个歌的词就急不得了，因为你要定格在2003年、2004年那个是一种状态，是一种生活状态。你要是不着急，一点点写，每天就写几个词，每天写一句话，把今天的或者这一个季度的这一段时间、这一年的记录下来。那你把它浓缩成几句话，然后明年再浓缩成几句话，你就会拼凑，一直拼凑，拼凑到2013年、2015年的时候，你就会拼出一大片蓝图来。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要勤练笔， 是， 就是你如果不去记录，不去表达，那你想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口才，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对， 就算你现在听到的，包括我们主持人自己也一样，如果你不是一个在经常生活里有储备啊，有一些各方面知识的涉猎的人，那你肯定不读，你是没有办法去让自己的语言变得更加的丰沛的。 是啊， 对吧？ 所以这个十年磨一剑，他用10年10多年，然后把这个歌慢慢磨出来。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 精品创作过程， 一个文艺工作者需要能静下心来干的事情。有很多编剧啊、导演也是这样。他说现在年轻人可能会，那天看到群里发的一个，就是一个老的这个日本的编剧啊，黑泽明啊还是谁，就说这个年轻人可能是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窍门。我现在跟你们说我有什么窍门，就是我能静下心来一天可能就写几个词我都认。现在的年轻人写剧本啊，他因为 追求一个短平快， 对，迫于商业压力呢，他可能就会尽量的赶紧写完，因为下面还有两个本子压着呢，是这种感觉，对吧？但是他说其实这是他们不知道的，我们这一代人成功的有很多本子成功，是因为我现在我把诀窍告诉你们，是因为我们 死磕下来， 对，就是用了很长的时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贫穷，然后一点一点，一天有的时候只写出几个小段，就是这样。 所以呢这首山丘也在2013年获得了第25届流行音乐的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奖等奖项。 是， 直到今天哈，也有无数的人，尤其男性朋友，我发现这首歌喜欢他的人当中男性朋友比较多。 对啊， 就真觉得老李 贴中了很多点， 真是让我完全心服口服的认同一个中年男子的所有的状态都浓缩到其中了。 对对对，好，黑天鹅的歌来自 Athlete。 以为来自某蛋糕。 doesn't feel like home anymore. And I know this bigger mountain's where you are, and a better climb it for my heart. Oh, oh, oh, oh, oh, oh. Late 这首歌，黑天鹅之歌，黑黑呀、啊，是真黑。现在因为是北京时间， 有没有别的形容词？ 23:53了，所以北京的这个夜空啊，现在确实是 伸手不见五指 啊、那倒也不至于，因为这确实是我们在室内嘛，在室内。如果你在乡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路灯会很少、很稀疏的话，那很长一段这个村路会很黑。现在，当然现在看你去哪个村了哈，去的是哪个郊外了。 今天星期三， 对， 去哪儿啊？都得上班上学呢。 对呀、啊，但是也有那忽然就是下了班疯了似的跑到郊外了。 一场说走就走的， 是是，明天早上5点又开回来了。 23:54了，今天晚上我们要非常感谢一下后来临时受命担当红人的草上飞朋友。我刚才说突然间冒出来的，他说其实是要选一个特别的日子哈， 嗯， 不知道今天对你来说是如何特别呢？但愿这个当红人的记忆是永远留在了10月17号。 是， 还有就是很多 比他早来了，然后让外场非常热闹的听友们，让今天晚上的评论量也达到了239条。 嗯，又是昨天的那种数目啊，跟昨天非常接近啊。昨天也是230-240。 你还每天拿小本记着吗？ 没有没有，我因为今天我确实看了一下。 昨天2.39米。 对，今天也是正好到2.39米，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 哎，真是， 我觉得这数字 打平了。 对，在重合，所以我就特别有感慨了。 啊，草上飞朋友说啊。你们那儿都53了 啊！ 我的电脑还是47呢， 可不得了了吧？ 我们直播间的电脑的，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我的右上方的时间是精准的，不能再精准的哈。 您那个表可能还是慢了些啊，但也行啊，让生命更慢些。 我现在觉得还是快点好，对吧？那不耽误事儿。 对， 对吧？ 你老觉着这时间已经到了，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但其实你还有点时间可以迂回。你赶到的时候以为起迟到了，但是一发现早到了5分钟。 生活里基本上不太会有人把表调慢的， 是， 对吧？因为你慢慢的看着它，看着它，你就会养成一种它是对的这时间，对吧？ 你万一有点 洗脑了，对，然后 万一有点拖延症就完了。 哎呦喂，真的很吓人。就像有的人上早班，他肯定不会完全相信一个闹钟能把他闹醒一样哈。 像现在咱们这个闹钟都是非常人性化的，就是说隔5分钟或者隔10分钟你可以设置再闹你，就是当时你不理他，10分钟以后他还会闹。 闹。但是呢，早起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哈。我们一再强调，如果你是早起一族呢，晚上就别这么晚还听节目啦。 嗯， 男左女右一直都在，所以什么时候听都行哈，稳稳的，明年还有呢。 好， 那今天晚上最后这首歌，我们来听王菲的《爱不可及》。晚安， 晚安。